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3月2号，农历正月15，恰逢今天又是星期五，哎呀，真是一个好日子呀。晚上呢，又是团聚的时刻，一家人可能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去赏个花灯。很美好的一天，无论今天的天气状况怎样，希望今天对于各位而言都是晴朗的一天。祝各位元宵节快乐，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喽！我是泽华。 上的收音机也没了电，我收拾好书包，穿好了球鞋，和过去善良的日子说再见，就让我看一天风景，看一夜春草绿，让我记得心落在大地上，一片白杨，闻枝头桃树开放，让我感觉季节变换的模样。晴朗的一天，风飞得很远。晴朗的一天，风飞得很远。落在大地上， 就让我看一天风景，看一夜春草绿，晒一天太阳。多美好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坡上村的《晴朗的一天》。晴朗的一天呢，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了，陪伴家人，好好工作也是必须要做的。晚上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安排，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一起在北京好好的转一转，跟大家说一说今天晚上可以去哪里赏灯会，好好的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元宵佳节，大家会聚在一起吃元宵吃汤圆，当然也会谈心，也会说一说最近的一些感慨。在这一天呢，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优美动听的旋律，团聚的时刻总是美好的。当然过完这一天，狗年的春节也算过完了。珍惜最后的美好，好好的陪伴家人，一起来听美好的声音。清平调，王菲独唱版。 云像地上花香融，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想要太月下逢。 2013年北京首体邓丽君60追梦纪念演唱会上，历经20多年封存的音档终于曝光。当时呢，前半段是邓丽君演唱的，间奏之后王菲接唱了完整的清平调。一直到两年之后的2015年，两个人合唱的录音室版本才出现。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之后出来的王菲的独唱版本的清平调。

Ed Sheeran 的这首 New Man 来自于他加减乘除最后一张专辑除号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佳流行专辑奖。歌里面唱到，我不想了解你的新男友他的种种的情况。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的话，不妨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暂时逃避一下，去看一下花灯，让自己的心情有一个放松。刚才我们去到了欢乐谷，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前方呢，我们到站的是南宫世界地热博览园去赏灯。很多孩子呢很喜欢看到一些卡通元素，所以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到南宫，去好好的看一下卡通元素的花灯是怎样的情景。世界最大的吹塑纸装饰彩灯作品鹦鹉之王呢，现在是已经载入到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名录。这里呢还会有儿童艺术灯光主题，包含有梦幻画卷长廊、互动音乐球、昆虫宝贝、欢乐森林、彼得兔、梦幻光影迷宫、生命蔓藤以及鹦鹉王国、海底长廊等等很多很多的主题场景。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可爱很呆萌的卡通动漫人物花灯，真正的将艺术和时尚进行了结合。而最主要的一点呢，是平时孩子在动画片当中看到的那些人物，这一次可能会出现在他的身边，那种惊喜的感觉，我觉得是大人看到孩子脸上的表情之后会非常满足的。赏花灯，大人可以找到大人的乐趣，孩子呢可以找到孩子世界当中单纯的世界。无论如何，这种快乐和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就在。 在这些都十分难堪的同时，他弹起了好听的旋律，于是所有刹那闲暇的气氛就成了把我散开来的讽刺。我的确也无任何一种方式用快乐温馨把雪糕的梦模糊糊却又僵直，让那晚夜没 就在。 就在我们感受到快乐的时候呢，看一下身旁的人，他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感受着。就在我们感受这样的一个难忘的夜晚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可以转头跟你爱的人或者跟你的孩子说一些过去的事情，再给他听一些过去的歌曲，好像两个人的频率就可以瞬间对得上了。有一些老歌重新翻唱，会有一些新鲜的元素进来，比如这首。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心影踪，只看到那树摇风。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 这是他们的一次合作，这次合作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那种冲撞的元素在。 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 这次的合作来自于华晨宇和苏诗丁，很

今天夜间天上的云会逐渐增多，不过云的高度比较高，结构稀疏，透过云层和云的缝隙仍可看到元宵之夜的月亮，只是夜间天气依然比较冷，外出要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北京植物园卧佛寺内的腊梅进入花期，一朵朵金黄色的腊梅花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受到气候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今年腊梅的花期比去年晚一些，正好赶上正月15。据了解，腊梅分为很多品种，其中以素心腊梅和狗迎腊梅最为常见。素心腊梅素来是腊梅当中公认的上品，它的花朵较大，花色整体为黄色，香气很浓。而狗迎腊梅的花朵较小，花瓣是黄色，花心是红色，香气也较淡，但是生态适应性最强，北方地区栽植的也多是这种腊梅。玉渊潭公园内240株腊梅已经初开，主要栽植品种分为素心腊梅、盘口腊梅、虎蹄腊梅和狗牙腊梅四大类，为元宵佳节增添了一个赏花的好去处，预计3月上旬将进入最佳观赏期。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优秀艺术作品展即日起亮相北京台湾会馆，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120多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素描等艺术门类。参展作品表现内容多种多样，有的以周总理生前喜爱的梅花、莲花、海棠为素材创作花鸟画，有的通过走访周总理生前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再现总理当年殚精竭虑为人民的感人场景。展览在陈列层面突出一个情字，以文图结合的形式呈现周总理伟大光辉的一生。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是农历正月15，元宵佳节，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晚上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哪里赏灯，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希望今天是快乐的一天。这首歌曲《快乐颂》。 好的人很快乐，坚不可摧。换个朋友就忘记受伤滋味。 肯定会累，是快乐的智慧。 这首快乐颂呢，来自于曹芳在2009年发行的个人第四张创作专辑《哼一首歌等日落》当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的名字呢，也是很有意思。专辑筹备初期的时候呢，曹芳想要打破自己以往把自己关在房间当中进行创作这样的一个格局，展开了从北京到新疆到青海再到若尔盖草原的自驾之旅。在旅途当中呢，曹芳想到了自我回归的这样的专辑概念，所以专辑的名称就来源于曹芳坐在新疆的赛里木湖畔时得到的感触。我们说，是时候的旅行可以让自己放松，找到一些灵感。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晚上我们去哪里赏花灯好呢？今天已是周五了，周六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来到京西的陵水村，在这里赏赏花灯，住一宿，挺好的选择。早年间呢，京西斋汤川一带呢有转灯场这样的习俗，有些村子的转灯场的活动是比较简单的，只是晚上举着灯在村子里面转一转而已。但是其中的斋堂村呢是九曲黄河灯，马兰村是八卦灯，陵水村呢是万字灯。有些村子呢更加简单，没有灯阵，但是场面呢会更加的隆重热闹一些。有的村转灯的活动呢三年才举办一次，而陵水村却是每年都会举办。每次举办的时候呢，桑榆、军饷、东湖林、西湖林几个村子的人呢都喜欢到陵水去观看转灯场这样的活动。在夜间的山路上，大家会举着灯笼火把一起向陵水村口的灯场去聚集，欣赏欢快的音乐演奏，然后呢看着非常灯火通明的种种的花灯，人流也是如泉般的百转的流出。这样的情境会让你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也会让你回想到以前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你会想到曾经我经历过这些，曾经我看过那些花灯，那些在自己的记忆当中都是闪亮的日子。闪亮的日子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汪峰自己的闪亮的日子。 那些无聊时光我奋不顾身的空虚，我把忧伤给了你，也把快乐都给了你，我只是透过你发梢看到了春天的来临，我们的那份这句话由生理变成了进化，穿过那青葱的岁月，体验着不羁的彷徨，我们就这样微笑着，在那些闪亮的日子。 汪峰自己词曲创作的《闪亮的日子》收录在他2015年发行的专辑《河流》当中。 在那些荒芜岁月里，我义无反顾的荒芜，你把孤寂的给了我，也把眷恋的给了我，我竟是赢过你双眸，相处又装下去到了天堂，遥望那迷样的时光，放逐着卑微的风光，我们就这样依偎着 些善良的日子。我只是透过理发师看到了春天的来临，我们的那封这句话由生意变成了金黄，穿过那青葱的岁月，体验着不羁的彷徨，我们就这样微笑着，在那些善良的日子。 汪峰《闪亮的日子》，歌词他是这样写的：穿过那青葱的岁月，体验着不羁的彷徨，我们就这样微笑着，在那些闪亮的日子。好像小的时候过元宵节的时候，对于孩子而言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因为在这一天除了可以赏花灯之外，还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像下面这首歌曲当中所唱的一样，在白天跟自己的奶奶姥姥一起晴日共剪窗。 忘了多久的以前，有过一首诗，它是这样唱：庭前 一把古典吉他，一种温暖的声音，仿佛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了过去的某段记忆当中。这首《晴日共剪窗》呢，是程璧自己创作的歌曲，收录在他2012年发表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当然了，这首歌曲当中也是记录了一些故事，就是他和祖母在一起的生活的记忆。程璧说呢，祖母是他的启蒙老师，祖母的性格温静，喜欢读书，常常呢会给他讲古时的趣事。祖母呢也爱写文字去记录生活。那个时候的程璧只有4岁，而如今呢，他翻看祖母留下的日记，可以看见自己儿时的模样。其中有一篇祖母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晴好午后，和小孙女儿一起坐在院中纳凉。小孙女儿性格开朗，随时都是兴致勃勃的样子。我教她写字，她不会厌倦，每次都是很快的记下，格外的聪明乖巧。小孙女儿常常跑到树下，像是期盼着早一点结出果来。我来家时，刚栽下的那棵小树，如今已经开出了2-3朵花。这样的一篇日记，会让我们想到很多很多儿时的回忆。这是他的日记，但是，也有我们自己的故事，不是吗？时间过得很快，赏花灯的时候，细数一下那些往事吧。 最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躲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心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我，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心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我，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今天是农历正月15，过了今天呢，可能有些朋友将会离开家，重新开始全新的打拼。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所有的故事就让它往事随风吧。这首歌曲呢，也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收录在他们2010年的专辑《微风山谷》当中。来吧，还有 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的可以赏花灯。接下来呢，我们去往延庆，首先去的是永宁古镇。在元宵节当天呢，也就是今天，在延庆会展广场的环形路段上将会上演传统的花卉展示，舞龙啊、舞狮啊、竹马呀、汉船、高跷等传统项目，以及广场舞、健身舞蹈、轮滑等现代的文化品牌团队呢，还有40多支的优秀的花卉队，都会在这里进行各种各样他们独到的表演。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延庆的非遗表演。延庆的龙庆峡的冰灯呢，每年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的。今年呢，分为了彩灯区、娱乐区和冰展区三大区域，拥有着350多件的冰灯、200件的冰雕以及100多件的雪雕、350多组的花灯，还有2000多棵的树灯、数千米长的长城灯以及数万盏的装饰灯。今天晚上看冰灯也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总之，今天是元宵佳节，希望各位团聚的时候都能够拥有着好心情，都可以像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一样，让你觉得自己的幸福刚刚好。再次的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一首歌曲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 睡了，然后笑了，不知错了，什么样美梦了？看吧，故事呢喃一声，像是是我，我这么样唱。 我是莫文蔚，我要给大家送一份新年礼物，让大家跟你们爱的人一起过元宵节。这次我正式找来李荣浩合作，还有他的好兄弟，也是我的金曲制作人荒井十一，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了一首甜丝丝的情歌，希望陪伴大家和你爱的人共度浪漫的时光。慢慢喜欢你， 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依着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